我跟小黄我们分手这么长时间了，你别说还真想的。哎，给打一电话吧。喂， 喂， 你的声音还是这样不中听， 但我的笑声像银铃一样。 你还是这么的幽默，愿意跟我抬杠。你 怎么 能来看看我吗？ 怎么你病了？ 我 传染吗？ 我喝多了，我现在动不了了，我想你，来看看我呀。 你现在说这话不觉得晚了点吗？ 不晚，刚一点半。你现在来，我给你留门。 咱们俩已经结束了，你不会不记得了吧？ 那你也可以来看看我啊。我是想你了，你来看看我吧。 哎呀，你看你真是这么大人了。 我这么大人怎么了？ 行，那我过去看看你吧。你哪儿呢？ 酒店。哎呦，还是那么250。来啊，来了。 我 还是那么甜美。来，进来。 这是喝多了？ 没事，我好了、 哎、 看你我就好了。 哎呀，打撞了。 谁啊？ 我的、 啊、哎呦，走错了吧？ 这是谁？ 不， 干嘛呀、啊、 这不，你不，屋里没人。 谁呀、啊、 小喜、 啊、 小喜， 我开门。就是你谁呀、 啊、你是护士吧？ 你认识 谁是护士啊？啊， 大叔 啊。 大叔怎么回事？ 哎、你说你，哎呀，怎么喝成这样了呀？ 是， 哎， 你也是光告我酒店，你没说清楚哪个酒店呀？ 那、哎、你是怎么找来的？ 大叔，好啊你！ 不是， 这是谁呀？啊， 这就是我发小一朋友。 我是朋友啊？ 真是朋友。 那这是谁呀？ 这也是朋友。 我什么朋友啊？什么朋友？ 这是现任朋友。 我是他女朋友。 你看也是朋友吧，就是加了个定语。 就是你呀、 啊，哎， 大壮，你就这眼光找这么一个啊？ 你看、啊， 他除了 我心里真是替你有点呀、啊， 你听什么 去？ 他除了说话不能听，其他还行。 你过不去什么呀？他声音好听啊！啊， 他就是声音好听，其他都不行， 还不如我呢。 哎，你说谁呢你？你 说你呢？说谁呢？ 你这怎么回事？ 哎，就是老是打 哎， 大壮给打人了， 我忘了哎。哎，我 跟你说，我来个旋风腿，你掉三个血值。 你还要半条命了，我满血复活。 玩游戏呢？ 广西省柳州的黎先生参加朋友聚会大醉之后啊，哥们儿好心安排他在宾馆开房休息，还通知他的女友前来照顾。但是啊，女友未到之前，朦胧当中的黎先生突然醒了，一直想念前女友，于是打电话叫他过来陪。结果啊，现女友、前女友，哎，同时在22:36到达。我们演绎的就是这条让人啼笑皆非的乌龙事件。 警察到了之后，他现女友告诉警察说，有人在此进行非法的活动。当警察了解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首先对现女友的谎报警情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终，在民警的协调下，三个人表示和平处理彼此的感情纠纷。 大壮，你到底喜欢他还是喜欢我？我在最后的问你一遍， 到底喜欢谁？ 我喜欢糖花。 后海前门大石烂，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 啊， 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小迪、丁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迪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